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早阳光，我是天天。李荣浩给古巨基写了怪物，给薛之谦写了丑八怪，却给自己写了模特。不过这首怪物在古巨基的雕琢之下呢，还是拥有了他自己独到的那种味道。电视剧《好想恋爱》的插曲，这首怪物送给正在收听的你。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怪物来自古巨基。 被幸运踢出，谁都对你打分数，砍断的序幕就此打住，围观你一层薄雾，多少的荣光流于媚俗，被成功耽误，重复爱赢却怕输，随别人情路，随便他们说是怪物，不模仿别人输，不是同类，并不冲突。 间被爱却孤独，在演他要的全部。我离的倒影面目模糊，伸手也不能碰触。许多的羡慕流于通俗，幸福耽误重复，爱应不忍输，有苦说不出，随便他们 一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

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里有多痛，痛有多浓，但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欢迎回来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就是周末早阳光，我是天天。陈志朋的他和他歌曲由金牌制作人操刀量身定制，谱写经典的韩式动人催泪情歌，一份感人至深的爱情真谛也在凄婉的旋律歌声当中渐渐的清晰明朗起来了。如果各位了解过的话，应该也能看得到封面，也是能看到一个人分饰两角啊，男女两角的这样的一个封面哈。曾经的小虎队慢慢的变成老虎队，那曾经的青春歌曲也变成了沧桑的音乐。我想这应该就是时间的打磨吧。OK， 那下面这首来自陈志朋的《他和他》送给正在收听的你，随时最新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着他，窗外雨好大，他有没有回家？不能拨通的电话，自言自语的哑巴，他好想他。分开就分吧，他说已不爱他。他幸福，他不会困住他。现实不会像童话，逃离挣扎，爱真的走了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就算再多代价，就算再次看伤疤，和他说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他也心痛过吗？故事里他和他，他是那么爱他，全世界只有他。他抱着他在耳边说爱他，知道吗？他多想再见他，和他再说一说话，哪怕一句你好吗？时间瞬间崩塌，他心碎成沙，他的明天该去哪？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早阳光，我是天天。据韩国媒体称呢，宋智孝因为没有提前告知便被节目组下车一事伤透心，一个人躲起来崩溃大哭，甚至有3天没有跟外界联系过。那近日呢 ，Running Man 6位成员决定一起退出，一直做到明年2月底，一起帅气的做个结束，是每个人的共识。他们会实现当初一起走到最后的承诺。节目组也是官方发文道歉了。不过我觉得不管怎样吧，还是期待一个美好的结局。毕竟这6年的长跑，能有一个非常非常圆满的结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喽。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至少还有你，来自林忆莲。 宝贝，要过年了，爸爸带你去买年货。 去超市吗？ 不，去福地广场年货节。12月17日至元月3日，福地广场2017年货节开幕啦！ 来福地广场负一层，尊享一站式年货采购新体验。 10大年货品类，还有进口商品， 厂家直销，实惠到底。 进口超市商品超低折扣，让您一站购遍全球。 宜城福地广场年货节和您 一起过大年。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 鲜味捞火锅。 开发区3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MyFM 100.5。 至少还 菜要吃有机菜，喝水要喝纯净水。音乐我选 YFM 100.5，体验无比纯净的音乐享受。 心肝里乱，心肝阿妹战嘟嘟战，上不离客，下不离来，随时回头望清个浪，大红丝线水红琴，大枝桥头是送人的情，歌弦愁没弦情，在这不分是多是个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来猜个调。我已等待，等待，等待了太久，没想过离开。你说无奈，无奈，无奈了太久，别再来。我不明白，明白，不明白你说有安全的爱。夜晚只剩下许多空白，原来 It feels so right， 这份等待早该截止，原来 You can't deny， 是一季夜我还坚持，别再说下次、别再找借口掩饰，别拒绝敷衍忽略我的爱真切。 OK， 北京时间的12:46，这里是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继续周末早阳光，我是天天。那现在外面的天气看起来已经渐渐变好了哈，至少是看到了久违的阳光了。那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你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如果各位的心情非常好的话，或者是不好的话，都可以用一杯热茶和不间断的好音乐来继续陪伴你美好的周末吧。那接下来的时间依旧由天天来陪伴各位咯。那下面这首歌来自阿桑的《温柔的慈悲》送给您，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 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

心至少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这样才好曾少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 北京时间的13:05，这里是电台 MyFM 101.5，带给你随时随，欢迎来到周末放轻松。我是说那英是歌坛的常青，人会否认吧？毫不夸张的说，80、90后他的歌曲长大的。那其实，在我们的剧中呢，不仅有周杰伦、林俊杰的声音自始至终的陪伴着。这个第二个时段的送给各位喽，来自那英的《莫听好乐》，就在 MyFM 101.5。 值得雨，你这独自又到底，年少时惩罚过的事，沉默的敲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注终身孤寂，不放手，不放手，笔下花园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为何来盼注终孤寂， 值得雨，你这样流独自游到底，年少时过曾惩罚过的事，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忽而浮世，结局还是失去你。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 MyTop 100，你的专属音乐态度。进入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 My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还装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FM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 见 不 见到就在神不 神巧。这次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支持我，支持 MyFM， 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魏晨赶在2016年的尾巴上再展了三项大奖，荣膺了第11届劲歌王音乐盛典内地最佳男歌手。 还有专辑《白日梦想家》也成功摘得第三座年度最佳 mini 专辑。我觉得可能说到魏晨的这个《白日梦想家》哈，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是跟各位提到过，相信各位听完之后也会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哈。除此之外呢，还有国语金曲奖《Where Went Yesterday》。那魏晨工作室昨天也是在这个官方微博表示了收下这份沉甸甸的鼓励，那今后呢会继续的好好做音乐。在这样的一个年关将至的时间呢，魏晨又得到这样怎么说呢，非常沉甸甸的奖项，在这里也是要恭喜魏晨喽。OK， 那继续送给各位好音乐吧。MyFM 100.5 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博，喜剧。 昨天像一场欢乐喜剧，欢乐过后总有人哭泣，有时为别人，有时为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拥有自己，也想拥有你，最后拥有的只是无奈和空虚。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娘，怎么放也放也放不下的理想。我是真的真的没有力量， 是无能为力，yeah， 怎么忘也忘也忘不了的姑 Listen up.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 Hey, Steven, get up. Here we go. I love fun. 打开 My FM, DJ Holy. It's about to go down. Hot new music. 划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好的声音总是不会被埋没的，也不会停下脚步。那作为今年我是歌手上唯一的外来歌手，黄致列的低调拼命的学习中文，并最终在舞台上演唱出标准的中文歌曲，让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认真和努力。这或许就是他得以狂吸粉的人格魅力所在吧，当然还有他帅气的外表了。那短短的一场比赛呢，让黄致列实现了从无人问津到万人空巷。2016年，我们也终于是邂逅了最美好时光里的黄致列了，一个梦想闪耀的黄致列。那他终于能够用最爱的音乐为喜欢他的人能够尽情歌唱了。没错，迷人的外表加上完美的声线，再加上他的拼命与努力，造就了现在我们疯狂喜爱的黄致列吧。 OK， 那下面这首来自黄致列的歌曲送给你们， MyFan 100.5 继续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来自黄致列的陪我一起做梦，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啦。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电影《后会无期》当中表达的种种情绪，可能不同性格的人会 get 到很多不同的点吧。不过不管怎样，在这部电影当中还是能在不同的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那个最不愿接受的自己。同名主题曲《后会无期》也是由韩寒来亲自填词的，还是道出了很多人心里最深处的话吧。OK， 那就一起来听一下吧。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就是这么神奇。即日起到塘沽、东方之珠三家店铺欢唱，关注 MyFM 官方微信平台和东方之珠 KTV 公众号，即可免费获赠劲脆米花或可口饮料， 更有机会邂逅 MyFM 探店 DJ， 赢取更多好礼，一切尽在 东方之珠。 随时随心好音乐，你锁定频率依旧是带给你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好音乐的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相信各位也看得出来啊，这两天好像天气真的不是特别的好啊，雾霾还是相对比较严重的。那在这里呢，天天也是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些在雾霾天应该怎样保护自己哈。 首先可能要跟各位介绍一个不是特别明显的方法，但是绝对对各位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就是戴帽子。那其实头发吸附的污染物的能力呢，大家都是知道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那出门之前戴个帽子呢，能够有效的预防雾霾的危害。那其次呢，戴口罩这个可能就不用天一来跟各位介绍了哈，相信各位这两天出门的时候一定有戴口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可能注意的人相对就比较少了，比如说像穿大衣这一项。因为如果我们穿得太零碎，就增大了和有害气体这个接触的面积，所以穿长衣一方面呢既能够保暖又健康啊，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其实关于对于雾霾的这个防护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各位只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就可以了。比如说进屋之后就立刻洗脸洗手啊，这样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一定的帮助的。在这里就不跟各位做过多的赘述了，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注意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哦。OK， 那继续跟各位送上好音乐，下面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小小。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乐。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两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 Smart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My FM 起头，睁开眼，星星堆满

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重新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避，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欢迎回来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依旧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陈翔的旅行家的 MV 也是正式出炉了，这是陈翔第二次执导 MV 了，他在 MV 当中饰演的也是一位导演。那其实在戏外呢，身为导演的陈翔也会时不时的给演员做示范，反复的拍摄到凌晨。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年轻人在都市生活中承受的压力，错过身边许多美好的瞬间。希望大家能够做自己生命中的旅行家吧。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的出发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不知道会不会触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个点呢？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 Shine from Years and Years。 I wanna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100.5， 周末放轻松。各位好，我是天天。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4:15，不知道你现在正在什么地方呢？是在家里舒服的躺在沙发上，喝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在车厢当中感受音乐？不管你现在身在何处吧，希望你都能够在音乐中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活当中的乐趣。OK， 那一起来听 Old City This Isn't The End， 随时随行好乐就在 MyFM100.5。 An 8-year-old girl had a panic attack, cause the father she loved left and never looked back. No longer the hero she counted onHe loved her and then he was gone. She tried to look happy in front of her friends, but knew that she'd never feel normal again.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下面这首歌呢，本来昨天想的是一本正经的要跟各位说一些关于吴建豪的赞美之词，但是看到下面这样的一条评论呢，十分的想分享给你了。嗯，有一位网友说，吴建豪就是那种单纯论长相来说，和正统的帅基本上不搭边，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却总在冒着帅气。嗯，就是这样的一种男人，俗称丑帅。那下面就要送给各位来自丑帅吴建豪的 Boogie， 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在歌声当中重新认识吴建豪这样的一个人吧。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批人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情，不一定是在破吉尼斯纪录， 也有可能是在听 MyFM 100.5最流行的音乐电台 MyFM。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就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那当下 DJ Robin 出手炮制了2016年底这个流行金曲混音 Pop Love 5、Remix 官方超轻的 MV 首播了，就在昨天。那这首 Remix 当中呢，也是网罗了2016年最热最流行的50首金曲。这首歌长达13分钟呢，13分钟的每一秒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和谐，可以说是秒杀了今年年底所有的混音了，无疑是年度最佳混音。那13分钟真的可以让各位听到每一首在2016年当中你听到的金曲热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也不妨上网的来稍微的搜索一下，来听听今年所谓最强混音到底有多强吧。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那下面一起来听那英的《我的幸福刚刚好》。

放肆听，尽情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My FM。 情不愿，又到巷子口。 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没有预兆没有理由。你真的有说过，如果有就让你自 不下线 ，My FM 100.5， 超赞 ，My FM。 My fantasies, my body's yours, my heart is yours, touch me, you're my 随时最新好音乐，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5，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公告牌官网预测，美妹 Taylor Swift 联手 Zayn Malik 献唱的50度黑主题曲 I Don't Wanna Live Forever 首周的销量在17.5万到20万之间，那将空降 Top 10。而英国的单曲榜已经揭晓了，空降第16名。那这首美美倾力制作的单曲会不会在 Billboard 榜单上空降前10呢？让我们还是拭目以待一下吧。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一起来听徐若瑄好眼泪坏眼泪。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假，可是我并没知道，它是一条爱心的轨道。我已经退不了后路，退不了最目标情的微笑，走在一条爱心的轨道。回答头顶有蓝天，身边有微风轻轻拥抱，为什么烦恼还阳碰不着，每辆火车穿山越岭该值得骄傲，谁听得到我的爱好。我从来不害怕天崩或者地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我每天都重新出发，可是我不快乐，真的

遵循自己的定律。 Looking for feeling 被谁犯了 Tango So what 重用 Hip Hop 比他 Tango 管他什么音乐只要记得 Tempo 还想到的 Rando、我是 Bad Boy 还可以穿你静坐在那不懂什么叫害怕也从不废话、okay. 妈妈说 Baby just do it 我亲吻妈妈穿着新的 Jackie Nothing but a music is all I feel 只要这个的名 Chanel 安静我都能适应声音勇敢关不住心快乐悖论不缺 I have nothing So what 想感受脱缰的洒落没有人能囚禁我的自由任谁都不能够改变我在现实世界里面生活、 Oh my way 没有人能左右 That figure 绝不会再保留这一次我听着拳头要看一看谁会想到最后我拥有华丽的白日梦我独白一个人在领袖我是不是总是来就不同才喜欢你做你自己承诺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吴克群。 My FM。 Thank you. 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漂泊，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于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继续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这里是 MyFM 100.5 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周星哲在前年因为电视剧《16个夏天》的片尾曲《以后别做朋友》红遍两岸三地，获奖无数，成为了新人王。那经历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他的创作不仅没有间断，还愈发的成熟了。下面这首歌《你好不好》获得青睐，搭上 TVBS 的新戏《遗憾拼图》的片尾曲，那在这里也是要送给正在收听的你咯。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就在 MyFM 100.5。

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爱得那么深，爱得那么认真，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十几年没下雪的上海突然飘雪，下得那么深，下得那么认真，倒映出我躺在雪中的伤痕。我并不在乎自己究竟多伤痕累累，可我在乎今后你让谁陪。爱得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吹，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欢迎继续锁定 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这里是周末放轻松，我是天天。刚才跟各位介绍了魏晨的奖项，然而现在魏晨又在忙于新唱片的紧张筹备的工作当中。那昨天魏晨也是在微博上爆出了一组深夜录歌的花絮图。据悉呢，即将迎来出道十周年的魏晨呢，也会给这张新的唱片融入十年的概念。此外呢，魏晨也会在12月底发布一首新歌，以音乐的方式拉开十年的序幕。不知道各位魏晨的粉丝们，你们期待吗？MyFM 100.5，随时最新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夏的《他比我更合适》。 奢望你能记得，想起我